第52集，护士说着不流利的汉语。 没在床上，怎么装监控？ 赵斌差点气得爆炸。 坐着就不能装监护吗？衣服拉开，电极片贴上就装上了，根本就不需要病人躺下。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一个人装监护，一个人准备建立静脉通道，准备采血。 两个护士求助地看向顿珠，顿珠用藏语解释了几句，也上手帮忙。心电监护装上，心率120多次，房颤心率，血氧饱和度91%，血压还在测。赵斌一叠声地下着命令： 抽血即查，常规生活、凝血、心肌酶、血气分析，体温出来没有？体温多少？ 护士们手上都顿了一下，他们刚才被赵斌的命令搞得手忙脚乱，这会儿还在给病人建立静脉通道。老年人的血管本来就不好进，缺氧和心衰状态下更难，两个人凑在一起，又是拍又是让病人捏紧拳头，还没把针放进去，体温更是还没来得及测。两个人说不好汉语，一下子说不出话，面面相觑。于是赵斌觉得他们两个总是干看着不干事儿，又发了火。 没有测就马上把体温计拿过来测，测体温就是把体温计砸在腋下，给他夹上你再操作呀，搞半天生命体征都还没测完，怎么回事啊？打针还有两个人一起吗？赶快啊！还有雾化器也要准备好，病人气道痉挛很重，要赶紧雾化治疗，吸入舒张剂。 年轻一点的护士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，瞬间眼睛都红了，两个人也不做声了，只埋头做事。顿珠一心看着赵斌做事，也没发现两个人不高兴，所有人都集中注意力抢救病人。病人的问题太多，缺氧、气道痉挛、心律失常、肺部感染，一项一项都要解决。赵斌继续下着口头医嘱指挥抢救，根本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话太重，也就没想过停下来安抚自己的同事或者解释一句。赵斌也并不知道，不及时解释的结局就是他在事后顿珠听护士长抱怨赵斌脾气太差，一点都不尊敬同事，竟然在病人面前教训护士。顿珠向护士长说了一下过程，认为赵斌处理没有问题，当时情况太紧急，赵老师脾气也难免有些急。护士长只撇了撇嘴，认为顿珠是在帮赵斌打掩护。医生训护士的事儿他见得多了，要不是赵斌是 C 大附院来的专家，护士长还要找这个人理论理论呢。他们这里的护士是没 C 大附院的护士厉害，但是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非要当着病人的面跟护士们撒气？他那么有本事他自己上啊，真是的。自己手下的护士又不是随便让人欺负的。赵斌并不知道护士们对自己有了不满，他一如既往的上班带教和培训。5月也是双湖县旅游的高峰期，来普若岗日冰川看世界第3集的人多了起来，这个劲头到9月才会结束。游客一多，对双湖县医院的压力就大了起来。虽然来这里的游客大多都是高原旅游比较适应的人了，但免不了还是会有冻伤、摔伤、感冒、肺炎、严重高原反应等的发生，严重的甚至会有高原肺水肿，发生急性呼吸困难甚至猝死。病情简单的都会在双湖县医院处理，复杂的经县医院诊断或者治疗效果欠佳的，在保证生命体征平稳的前提下，会转往拉萨去进一步治疗。来西藏的很多游客在挑战极限的时候，忽略了自然的残酷和生命的脆弱，尤其是来这里的大多是年轻人，基础体质健康强壮，他们去过很多地方，经历过很多风险挑战，但很多疾病的严重性他们完全没有了解。一群年轻人活泼地走进双湖县医院，他们穿着冲锋衣，戴着雪地眼镜，嬉笑着，一时间县医院显得稍有些喧闹。 我觉得自己没问题， 病人对赵斌说， 就是可能有点高原反应，我来之前有点感冒，但是现在完全好了。 赵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 说病怎么不好？ 哎，就是晕倒了，我是5天前坐火车来的西藏，下车那天我就晕倒了一次，但是醒过来我觉得没问题啊，就是高反有点重，毕竟来之前感冒了，然后我们就自驾来到这里，开车过来以后，昨天在那曲过夜又晕倒了一次。 赵斌在电脑上记录，问他 晕倒之前有没有什么感觉，比如心慌头昏 眼前发黑。 年轻人们发出一些笑声，病人做了个鬼脸回答赵斌： 没有，我什么感觉都没有，就突然倒地了。他们也问我有什么感觉不对，我是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不心慌不头晕，就是突然什么都不知道了。 倒在地上什么都不知道有多长时间？ 哦，有十多分钟。 病人朋友在旁边大声说： 我们看着的，要不是因为晕时间这么长，我们也不想他来看病。 昏倒以后你们看到他什么样子？ 我真没问题。 病人对旁边朋友再三保证，又向赵斌介绍： 这是我们领队，就是他非要我来医院看看。我们明天就要去普若港治，过去来回就是一天。他说路上危险大，我要是不能保证安全就不能带我去。大夫你快帮我看看，我真的没问题。 赵斌摇头： 我保证不了你的安全，我强烈建议你要做心电图，还有头部 CT。 年轻人和领队对视一眼，有些好笑地说： 有这么严重吗？ 赵斌严肃地说： 突发意识障碍一般是两个地方的原因，心脏和脑袋。你发作两次，每次时间持续十分钟左右，必须做这两个地方的检查排除病因。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，这种意识障碍的情况发生，我都不建议你继续往普陀港日，我觉得风险很大。 年轻人拉下了脸，一言不发，起身踢了一脚椅子就往外走。领队说了声： 哦，谢谢医生。 追了出去。赵斌听到外面两个人的声音，领队劝他听医生的话。年轻人提高了声音说： 这儿的医生水平能信吗？ 赵斌不舒服地皱了皱眉头，那边病人还在气愤愤地说： 我看他根本搞不清楚我什么问题，不过是骗我做检查，这些套路我懂得很。我第一次上高原，他们县医院还有和旅游团勾结卖什么高羊水，这些穷乡僻壤的地方坑人套路一大堆。 病人和同行人的声音渐远，年轻人们带着疑惑离开，但还没走到停车场，一群人又吵吵闹闹地回来了。病人是抬着过来的。 刚走到停车场又晕倒了。 年轻人躺在急诊科观察室床上，有些紧张，手指无意识地紧抓着床单。 医生，我的心电图和 CT 都做了，到底是什么问题？ 他和领队现在都取消了去普若港日冰川的计划，留在双湖县检查治疗。现在他们都知道赵斌不是普通当地医生，对他说话明显带着敬意，仿佛刚才在门口毫无避讳地说县医院医生骗人的不是自己。赵斌把报告递过去： 短程的心电图跟头部 CT 都没问题。 那怎么办啊？到底什么病啊？ 病人和领队都很着急。 双湖这边条件确实差一点，可能会查不到问题，我建议你们赶紧回拉萨，坐飞机回到当地大医院检查一下。 那我就出院了，我们车队明天从双湖回去。 车队什么时候出发你什么时候再走吧。我建议你在此期间全程留在医院里，方便医院观察，这是为你的安全着想。 赵斌像往常一样下班，在宿舍楼和同事一起用餐，然后回房间休息。凌晨3点过，一个电话把他惊醒，是双湖县医院急诊科打来的。